心里的盼望。听是谁在唱歌，是我对谁呼唤，仿佛候鸟一样飞过大地，穿越海洋。 风吹在我们前面，甩裙 脸，像一百万个秋千。